昨天的向往，当一个人在远方，他带来的更多是希望。也许我并不会将伤心写在脸上，因为我的梦，梦里有你。 这首歌是为你而唱的，就是你，你发光，你是阳光、彩虹、小白马。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大张伟，我想送给今天过生日的奥西仔。他说今天有一起过生日的吗？ 怎么能哭呢？一切会好的，一切都去吧，你就得想着，既然没办法，还恨他干嘛？要记得，你是哪那个哪哪哪个哪个哪哪哪哪个哪哪哪个哪个哪哪阳光彩虹小白马，滴滴答滴滴答。我是哪那个哪哪哪个哪个哪哪哪哪个哪哪哪个哪个哪哪阳光彩虹小白马，滴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滴答。 狂的喊，不住你发芽。你是最好的、最巧的、最妙的、最骄傲的，轻轻的盛开吧。你就是最巧的、最棒的、最亮的，最大方的心需要你哄他。你是最好的、最巧的、最妙的、最骄傲的，阳光彩虹小白马。你是最强的、最棒的、最亮的、最大方的，拦不住你发芽。你是最好的、最巧的、最妙的、最骄傲的，轻轻的盛开吧。你就是最强的、最棒的、最亮的、最大方的心需要你哄他。你是最好的、最巧的、最妙的、最骄傲的阳光彩虹小白马。 从洗刷刷开始，在花儿乐队的时候呢，大张伟的音乐就充满着像万花筒般的色彩。在听他的音乐的时候，大概不需要有什么深刻的厚重的，完完全全是被他的调调一下子带到了像对暗号一样哈，阳光彩虹小白马，真的是一切都是清新美好的。就是这样的，四月的尾声，把这首歌呢送给金牛女。我觉得金牛男也好，金牛女也好，有时候都是挺轴的，这也是他们在性格当中的一些有时候保守的地方，所以也希望你们能够释放自我，开开心心的拥抱生活的真性情的时刻。下面的歌曲呢，就是要送给一位金牛男的，这是来自梦游娃娃 V， 他要送给他们家即将过生日的金牛座宝宝于先生。在一起三年，于先生，我很快乐也很幸福，谢谢你的包容、温暖和爱。懵懵懂懂喜欢的第一首情歌《简单爱》，想透过电波送给你，愿我们更加相爱，也一直都会简简单单的爱着。这首歌确实会把我们拉回到最本真的，对于爱从来没有想过那么多，只是爱就想在一起的时代。 说不上为什么 就这样见。 怎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爱能不能够永远单纯没有悲哀。 愿你们在一起只笑不哭，白头偕老。对，就是这样的调子，不需要很多，只要两个人的心一直都是心系对方。 Unless that somebody's me, I gotta be your man. There ain't no other way. 'Cause girl, you're hotter than a Southern California day. I don't wanna play no games. You don't gotta be afraid. Don't give me all that shy shit. No makeup. 有时候呢需要在这样的节奏里放空一下自己，而且魔力红乐队真的有这样的魔力哈，甜甜的美美的，就像是明天不上班一样，可是明天是要上一天班的，接下来有三天的休息时间呢，我们也即将送别这个四月了。 在

川音气象指数播报，明天的川音气象指数是5，大部分时间是宜川单一。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八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影讯。2018年春季第16届全国院线国产影片推介会近日拉开帷幕，本届会议汇聚了22家发行公司，为期2天，陆续推介《战神记》《香港大营救》《沉默的证人》等70多部优秀国产影片，从奇幻巨制到动作悬疑，从动画特效到爱情喜剧，影片类型多元化。到场业内嘉宾纷纷表示出对国产电影未来发展的期待。自2011年对《钢的琴》之后，时隔7年，导演张猛再度推出了一部全胶片拍摄而成的电影《阳台上》。近日他携两位主演周冬雨、王锵首次在媒体面前亮相，并且宣布影片定档今年6月1号上映。阳台上以上海老居民区发生的拆迁事件为背景，塑造过不少小妞形象的周冬雨这次也将突破以往形象，饰演一位智力低于常人的女孩，这也是她第一次以出品人的身份参与电影。日本动画电影《玛丽与魔女之花》将于明天上映，该片导演米林宏昌作为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的得意弟子，坦称自己在吉卜力工作20年，吉卜力对他的影响已经深入骨髓。谈到自己的作品与宫崎骏相比有什么不同，米林宏昌表示，吉卜力的作品奇幻色彩比较多，而现在他们的作品更偏向于生和死，结局往往是忧伤的离别。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9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光临四月天最后一个周五晚上的爱得更9点。下面这首歌呢，要送给天机老人000，但是呢，给你换了一首五月天的歌曲，因为明天将会有一部电影上映，就叫做《后来的我们》。 然后呢，他们说你的心似乎痊愈了，也开始有个人为你守护着。我该醒了，或是心痛呢？然后呢？其实我的日子也还可以呢，除了回忆肆虐的某些时刻，庆幸还有眼泪冲淡苦涩。而那些昨日依然缤纷着，他们都有我细心收藏着。也许你还记得，也许你都忘了，也不是那么重要了，只期待后就是后来的我最想的。后来的我们依然走着，只是不再并肩了，朝各自的人生追寻了。 爱的，回忆我们共同走过的曲折，是那些带我们来到了这一刻，让珍贵的人生有失有得。用心的幸福把遗憾抱着，就这么朝着未来前进了，有再多的不舍也要狠心割舍，别回头看我，亲爱的，只期待后来的你能快乐，那就是后来的我最想的，后来的我们依然走着，只是不再并肩了，朝各自的人生追寻了。无论是后来故事怎么了，也要让后来人生精彩着，后来的我们我期待着泪水中能看到你真的下了，在那里另一个我微笑着，另一个我们还深爱着，代替我们永恒着，如果能这么想就够了。无论是后来故事怎么泪水就能看到你真的自由了。 五月天为刘若英第一部当导演的电影《后来的我们》而特别献唱的这一首他们的代表作《后来的我们》。奶茶是非常有才华的一个歌者，也是很有故事的人。他曾经说过，人对记忆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埋怨和悔恨，一种是怀念和感恩。我们回首昨天时，但愿总能带着第二种心情，带着这样的心情去看这部电影吧，也是非常期待的。从明天开始呢，就将看到了。不管是从演员的阵容，还有音乐的部分，我想都是让我们觉得在这个四月天里，看到他以后，应该都是走出电影院，会很怀念当初陪你走过一段。至于结局，大概就是像歌里面所唱的一样吧。后来的我们，唯有祝福了。继续爱得更久点，如果你也想点歌的话，欢迎登录新浪韩立微博，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力。下面这首歌，张靓颖。 转眼就是一生，转身就是一世，擦肩注定了我的一生，那次回眸预示了我的一世，于是开始了我爱与不爱的争执，不爱是掩饰，爱是真实，是不是爱了才会欲言又止，